95亿元，占到了总投资的53%。那么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联合的治理，哎，还这个两岸水清岸绿的美好景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三，农历2月26。那么这一周啊，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了，所以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最近两天呢，天气都是以晴为主，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天气是比较晴好的，能见度也非常的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是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保湿补水，而且昼夜温差大，请注意及时调整着装，避免受凉。来，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9度。那么最近两天呢都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古朴戏楼再现经典爱情，由国家一级导演吴一平执导的《白蛇传奇》即将在正义祠古戏楼上演，古典爱情与京剧魅力完美融合，将老故事唱出新味道。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跟随这部戏的主创人员重温经典，续写新篇。今天的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了，《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您知道它是出自哪个古代著作吗？A. 警世通言 B. 聊斋志异 C. 拍案惊奇。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带您在古朴的大戏楼里感受千古传唱的经典爱情《白蛇传奇》。那么《白蛇传》的这个故事是家喻户晓，您知道它出自哪部古代著作吗？《警世通言》《聊斋志异》还是《拍案惊奇》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义祠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戏票2张，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古典凄美的爱情。好了，赶紧开动脑筋跟我们一起互动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由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结果昨天揭晓了，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吉林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等10个考古项目，经过专家评审和公众投票，进入了十大之列。 专家评审表示，本次入选的项目都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能够在过程中为考古学提供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入围的项目分布广泛，西北到新疆，东北到黑龙江，南到华南地区，包括洞穴遗址、墓葬、地陵，还有祭祀遗址等等多个类型。来继续关注考古方面，山西省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昨天发布了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太原的晋祠村发现了一座后晋时期的古墓葬，这是迄今为止具有4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太原发现的唯一一座后晋时代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墓室是仿木结构，砖雕彩绘，周壁砌有6根红色的柱子，柱顶两侧绘有黑彩蓝额，立柱和柱头的辅座将墓壁分隔成6个部分，除了南壁之外，其余5壁间都有门窗。这次一共出土了11件器物，包括陶、瓷、银、漆器以及木质等等。根据木质的记载，墓主葬于937年，正值王朝更替的巨变期。但是从墓形制规格以及陪葬品来看，陪葬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国内第一家独立意义上的设计博物馆正式亮相中国美术学院了。这个由199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葡萄牙著名设计师阿尔瓦罗·西扎设计、历时6年落成的亚洲最大的设计博物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当天就推出了5场由经典藏品和最新创意组成的设计大展，向世人讲述现代艺术的百年流变。不仅如此，这家博物馆还是中国第一家拥有西方现代设计系统收藏的设计类博物馆。其中长期陈列的2大展览，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设计系列收藏展等等，试图向公众呈现设计和生活的关系。春末夏初，一年一度的相约北京艺术节如约而至。从4月27号到5月31号，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和大家见面。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130场演出以及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将在国家大剧院、中华世纪坛、798艺术区等各个剧场和文化空间遍地开花。4月27号当天，开幕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意大利指挥家安德里亚·莫利诺将与中国指挥家谭丽华联手率北京交响乐团登台，带来中国名曲和意大利经典歌剧选段。英国戏剧及音乐剧的最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日前在伦敦皇家埃伯特大厅揭晓，由波多黎各裔演员作家林曼纽尔·米兰达编剧、作曲并填词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独揽7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汉密尔顿》以嘻哈说唱风格讲述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首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此前一共获得了13项提名，是奥利弗奖史上获提名最多的作品。本次拿下了最佳新音乐剧、音乐剧类别最佳男主角等7项大奖，只比奥利弗奖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舞台剧《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少了2个奖项。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过去只在北美、北欧分布的一种名字叫青鸡木的小灌木，第一次出现在了最近出版的《东北树木彩色图志》当中，填补了以前中国所有志书没有记载这种植物的空白。植物专家介绍说，青鸡木的别名又叫仙女月菊，是生长于湿地沼泽中的常绿小灌木，株高5到30厘米，花色艳丽，果实造型奇特，耐水湿、抗寒冷、抗辐射，对研究植物区系、地理以及气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近我国正式发布了第一个中国破伤风免疫预防专家共识，这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传林联合多位专家共同完成的。王传林表示，破伤风是目前唯一可以 一种用疫苗来防治的非传染病，只要患者有外伤，就有发生破伤风的可能性。尤其是伤口大而深，损伤严重，有污染化脓的，更应该加强防范。破伤风的潜伏期有长有短，短则2到3天，长的可达3周甚至几个月，但是大多数情况是30天之内。潜伏期越短，病情越重，反之潜伏期长的，病情相对来说会轻一些。再来关注国外，英国科学家最近开发出一种贴在皮肤上就可以验血糖的胶布，有望让糖尿病人摆脱经常以针刺方式取血验血糖的痛苦。嵌在胶布里的微型感受器可经由汗液来感知血糖浓度。在猪和2名志愿者身上的测试显示，胶布验血糖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科学家表示，胶布使用石墨烯，具有不易损坏、传导性强、环保等优点。按照研究人员的设想，他们可以开发一款配合这种装置的手机应用程序，让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时在手机上看到血糖浓度，当达到需要采取措施的程度的时候，就会收到提醒。英国肯特郡东侧海滨小镇马盖特有一家监狱主题的小旅馆，只有一间客房，形似囚室，给游客提供别样体验。这个旅馆位于一处旧冷藏库外头，房门是厚厚的黑色木板，上部镶着一小块玻璃，室内面积狭小，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作为囚室，自然也没有淋浴和卫生间喽。房客必须前往室外的配套设施来洗浴，不过房客可以自行决定室内的熄灯时间，还可以免费使用无线网络。要想放风的话，可以去周边的景点来转一转，距离海滩也就是几分钟的脚程。这家旅馆一次只能接待2名房客，不过您不要以为房费会便宜哦，一晚上合人民币将近700元呢。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来关注展览方面，长200米、高1.5米的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这幅长卷是由中国化学会召集全国50多位美术理论家，历时1年创作而成的，从青藏高原一直到东海入海口。这幅长卷展示了新时期长江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在长卷中，您可以看到长江最壮丽的风景，川西高寒草原、巫山云雨、庐山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还有小桥流水、乡愁里的诗情画意，也可以看到三峡大坝、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这个展览持续到4月13号。北京植物园文创旗舰店昨天正式营业了，游客在游园之余还可以把7大类200多个品种的文创礼物带回家。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今年春季首次举办了春天的花语文创产品联展。北海公园的玉堂富贵折扇、北京动物园的大眼睛熊猫，还有玉渊潭公园的樱花茶具套装、天坛公园的插花丝巾等等应有尽有，让游客大饱眼福。这个联展销售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再来关注最近的一些演出，解忧杂货店今晚正式登陆保利剧院。这部作品是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温情小说，讲述了3个小偷为了藏身躲进小镇上一间废弃的杂货店，却发现店主人用通信的方式正在为许多处于困境的人们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故事将如何发展呢？目前随着书籍和电影的推广，解忧杂货铺呢已经是有了很广泛的这个推广程度，那不知道呈现在戏剧舞台上推理的温情又会有什么新的味道。改编自澳大利亚知名编剧诺拉的半自传体剧本话剧《燃烧的疯人院》今晚将在北京西区剧场和大家见面。这部剧的背景设置在1971年的墨尔本，澳大利亚陷入反越战与政治变革的大潮中，而一座精神病院里，一群疯子却上演着追求爱与忠贞的戏码，将文明引入澳大利亚。这部戏内涵深刻，自上演以来就好评不断，演出持续到4月19号。一大波音乐也将会呈现，南音交响音乐会明晚7点半在北京音乐厅奏响。 继哈尼交响之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又推出了一台原创的民族交响乐南音交响。那么在去年9月的厦门金砖文艺晚会上，南音交响首次亮相就惊艳了世界。这次国交将在指挥家邵恩的执棒下奏响南音的穿越时空之旅，为洞箫和南音琵琶以及乐队而作的锦蝶，还有为中阮与乐队而作的荼蘼。上海四重奏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明后两晚亮相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海四重奏被誉为世界最杰出的四重奏组之一，如今恰逢他们成立35周年，这次演出将上演贝多芬所有弦乐系列的作品。这一套戏的演出不止这两场，还将在9月和12月上演4场，想听的小伙伴们注意看好时间和曲目，精彩不容错过。那么呢，我们已经为大家查询过以上的演出门票和各大网络票网站都还有余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来购买。 古朴戏楼再现经典爱情，白蛇传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今天的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了，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您知道它是出自哪个古代著作吗？A. 警世通言 B. 聊斋志异 C. 拍案惊奇。 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郑义慈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戏票2张。来，各位朋友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当这千年等一回的旋律一响起啊，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时光拉回到十几二十几年前，或者是学生时代，或者是童年的记忆，坐在电视机旁看许仙和白娘子爱情故事的时候，拉回到那个时候。那么直到现在呢，每个暑期92年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还是会在荧幕当中出现。不仅如此，关于白素贞和许仙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故事哈，因为现在已经通过各种的表演形式来呈现给了大家。今天呢，我们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郑义慈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主创人员，我们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在唱念作打中带大家感受千古传承的古典爱情。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国家一级导演《白蛇传奇》的导演编导吴一平，吴导演您好。 您好。 嗯， 听众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这个青年京剧演员《白蛇传奇》的主演刘欣然，欣然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欣然是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哈，上次是另外一出戏。 嗯， 那么大家边看图片边听节目会更加的身临其境。您现在发送01020304050，我们为您推送5张《白蛇传奇》人物的定妆照，您可以先睹为快。那么《白蛇传》这个故事大家都不陌生了啊，家喻户晓的故事。那么它最早就出现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名著当中，所以呢。这个也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导演吴一平吴导演哈，就我们这次这个郑义慈编排的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和最原始的故事就是出入大吗？ 嗯，跟原始的那个小说啊出入的有点大。 有点大了已经。原始小说 是啊。但 是 啊，我们是根据那个什么版的，根据田汉剧作的京剧的白蛇传。 嗯。 啊，原始的小说呢就是警世通言了， 嗯， 是吧？我也看过，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看过那个故事。后来在民国呢，又出了一个《白蛇全传》，那个小说啊也挺流行的，它是章回小说。 嗯， 最后呢，就是建国以后，一般来说，像我们戏曲剧团，不光是京剧，其他地方剧种呢，都是按照那个田汉老的那个剧本， 《 白蛇传》。 嗯。 哎，这次我们改呢，主要在形式上呢有所创新，但是呢 总的那个故事都是按那个底本走的。 那就是田汉老先生他写的这部跟以前的就有什么不一样？咱们这个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大概的剧情，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我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虽然跟那个京剧版的田汉老的那个剧本啊一样，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开头不是说这个古戏楼版的。京剧《白蛇传奇》 有个定语哈，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创作当中呢，就非常考虑，就是说特色，因为大家伙都在演《白蛇传》，那我们要演的话呢，我们应当结合自己的特色。我们在这个正义祠古戏楼啊，已经这个演出了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们对这个剧场呢，非常熟悉，这个剧场呢很有特色。所以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京剧的这个《白蛇传奇》，怎么想办法充分利用古戏楼的建筑，是吧？能够那个在形式上有一些新的创新。 是这个古戏楼的这个剧场，它这个舞台是个立体的哈，有几层 啊。那个要说层呢，它有三层，现在我把它说成四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演出呢，我把观众群也当成了一层。我们的演员在演出的时候，在观众群里头跟那个观众结合， 有互动是吧？ 有互动有的场次呢让观众进入参加，比如说接亲那场让观众当这个嘉宾参加这个他们的婚礼，这样形式呢更新颖。 这个是说的是古戏楼版的这个《白蛇传奇》它的一个特色。但是就是这版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选的是就是哪些剧情呢？因为整个这个故事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但您这个是全都展现还是节选一些呢？ 反正我们演出的时间就规定在90分钟。我们还是把那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呢放在比如说第一场是游湖，游湖呢就是白娘子、小青和这个许仙两个人三个人呢在那个湖上相遇了，这个一见钟情，白蛇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许仙了，在船上产生了爱慕的那个环节，在船上的恋爱，是吧？第二场呢就接亲了，很快了，两个人呢通过这个进一步的接触，就是完成了婚礼。第三场就是那个酒变。就是这个法海从中破坏。是吧？法海呢，用各种方法让这个白娘子 要现身哈。 对了，喝上这个雄黄酒，喝了以后呢，他就现身了那个蛇形了。这个许仙看了非常的害怕。就吓死了。吓死了呢，这个白蛇为了救许仙去到仙山稻草把那个仙草倒回来，把许仙救活了。完了以后呢，第二次这个法海呢又借机会呢接触这个许仙，就是引他上这个金山寺，是吧？让他脱离白蛇。白蛇呢听到了以后呢非常的生气，和小青两个人呢到金山寺去要她自己的丈夫，跟这个谁呀，法海啊产生了矛盾。最后呢，水漫金山，水漫金山呢，法海当然是法力很高了打败了白蛇，白蛇呢就是逃回那个杭州，在中途呢有一场断桥，原来呢京剧是非常那个经典的一场，我们也保留了，是吧？这个利用断桥呢，解开了白蛇和许仙的这个猜忌，矛盾啊，三个人又团圆了。这时候呢，法海呢又进行破坏，最后的破坏呢，就是用那个金钵，罩住了这个白蛇， 白素贞， 白素贞，收服了他，把他呢压在这个雷峰塔，最后一场就是小青来这个借火神的力量烧掉了白。这个雷峰塔，救出了白蛇，又和许仙团聚了，他们呢坐着船出发了。

《白蛇传》中有很多描写白素贞与许仙真挚爱情的桥段，白素贞冒死盗仙草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您猜猜看，白素贞盗取的仙草其实是什么呢？ A. 雪莲， B. 灵芝， C. 人参。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白蛇传》是出自哪部古代著作？《警世通言》。吴导演其实刚才一上手就说了，公布了这答案哈。大家还听得挺仔细，答对的朋友也不少。这样，吴导演先来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给他送两张戏票。 我想选那个十五。 十五、哦？ 为什么选十五呢？因为我们这周啊，十四、十五两天 哦， 在那个正义祠戏楼演这个《白蛇传奇》，而且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做客的主演呢，刘欣然呢，他是十五号来上他的演、 哦、 主演他来演， 哎， 所以呢，我想请观众呢，谁要拿着票以后啊，去看刘欣然演的《白蛇传奇》。 那还不知道大家能拿到哪天的票，得听咱们这边的安排哈。来，那我们知道十四号和十五号这周六日先是有演出，是个驻场演出是吧？ 对， 啊、哦，经常的会有演哈， 一直演下去。 最近呢就是 十四、十五号， 十四、十五号， 还有月底的三十号。 哎，好嘞，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看，第十五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白素贞冒死盗仙草，刚才这个吴导演说过了，他这个把这仙草给许仙吃了，许仙活过来了哈。那么这仙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雪莲，是人参，还是灵芝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正义祠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戏票两张，可以去现场来感受着古典爱情的凄美。好了，那么第一道题第十五位答对的朋友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如意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即将上演，传统故事在古朴戏楼中会焕发什么样的生机？老故事新戏又如何看懂呢？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一级导演《白蛇传奇》的编导吴一平，以及青年京剧演员《白蛇传奇》的主演刘欣然，跟我们一起继续聊。那么您也可以发送序号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您推送五张《白蛇传奇》人物的定妆照，您可以先睹为快了。网友爱笑的兔子说，我听说原著里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小青是个男的，追求白素贞不成才变成女的，守护在姐姐身边，有这个情节吗？ 有这个传说。 有这传说 啊，你像那个什么吧，那个四川的那个 川剧 啊， 曾经呢，因为他这个行当曾经用男演员来扮演这个青蛇，所以说这个传说是有的， 但是咱们这版用的不是，就是这个剧情 啊，不是， 所以小青还是一位女演员扮演的， 因为京剧当中好像还没有这样演法， 对， 昆剧有这样演过，川剧有这样演过，对，就其实这一折叫收青，就是收小青，就是小青实际上他原来是个这个算是个公蛇吧，然后然后喜欢上这个白蛇了，白蛇说好，你既然喜欢我，那就这样，咱俩比武，如果你打赢了我，我就嫁给你，如果你被我打败了，那你就要做我的奴婢，结果呢，确实最后小青打败了，那他就好吧，那而且白蛇说，如果一旦你被我打败了，做了我的奴婢，你就永远不许再有那种想法。小青好，我答应你，结果他真的败了，所以就做了这个白蛇的这个 奴婢。 奴婢，对， 就是从这个男性的角色变成了女性的角色，是吧？ 对 啊，刚才欣然您说这个就是在京剧里头有这样的吗？就是同一个人演一个角色，在舞台上从男的变成女的这样子的，就是角色的转换。 这个没有，因为你妆首先就没法变嘛， 来不及。 对，川剧为什么有呢？因为川剧本身它有变脸，对，它可以用辅助的这个手段，它可以，这样来 我们说话用袖 袖子一滑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其他的戏剧形式没有办法，因为你妆已经化好了，你说再临时赶妆，这个根本来不及。 哦， 对， 哦，所以说就是京剧里头没有，别的戏剧形式能有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京剧里头也有什么什么武旦、花旦之类的。这个跟这个不是， 这是 行当，跟这个不一样 的。哎，对对对。 哦，哎，那么这个，那么咱们这出戏里头的这个小青的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叫什么行当呢？ 他是那个也可以说是花旦， 花旦 和花山也是两门报。 哦， 嗯，花旦呢就是那个表演呢比较活泼， 嗯， 啊，那个是那个谁，他。跟那个白蛇是姊妹嘛， 嗯， 哎，也是刚才说的那个奴婢了， 嗯， 是吧？他等于是那个在那个跟许仙的这个恋爱结婚的过程中呢，他是在从中呢牵线搭桥， 嗯， 比较活泼， 嗯。 为什么又说花山呢？他后院啊，他的一些动作加了一些舞蹈， 嗯， 那个动作性比较强。 哦，观赏性比较强， 啊，对对对， 是吧？ 啊，是的。 啊，那我想知道，欣然，您的这个角色在舞台上叫什么行当呢？ 如果从大的这个分来讲，就是旦行。 嗯。 但是细分的话呢，实际上白素贞这个行当也是花山， 也是花山。 对。 哦，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男旦，它不算是这样的一种角色的划分，就是比如说什么花山那种。 对，男旦只是说你的一个从属，你是属于哪一个，你就是你学习和表演是哪一个行当，但是行当里边它又分很多种， 嗯， 比方说老生有这个生行， 嗯， 老生、武生、小生，它这么分， 嗯， 所以统称叫生行， 嗯， 旦行也是，就是我们是学习旦角的，但是它也分有青衣、有花旦、有武旦、有老旦。 嗯， 对，有刀马旦，对，它分得很细。 嗯，那像您的这个白蛇和青蛇是属于花旦，也叫花山是吧？ 花山， 花山哈， 白蛇是花山，然后青蛇呢，它前面是偏花旦， 嗯， 后边呢是偏武旦一些，是吧， 嗯， 吴老师？ 嗯，对。 哦，这样就是展现不同的哈。 对， 嗯。哎，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角色是什么呢？比如说像那个许仙，就是小生。 小生 啊， 嗯。 那法海。 法海。法海呢，原来呢有两种演法，一个是花脸，一个是老生。 嗯， 我们这次呢，这个行当呢选的是文武老生。 哦， 为什么叫文武老生呢？就是加上了开打。 嗯， 啊，其他的那个像我们京剧的《白蛇传》里头吧。 嗯， 嗯，法海是不开打的。 嗯， 我们这个戏呢，有新的特色，就是，除了表演以外，他还能开打。他一个人和这个青蛇、白蛇。两个人开打，等于是两条蛇来缠这个法海， 嗯， 也是一种我们新的创造。 哦，其实也是为了增强这个观赏性，嗯，是吧？ 对对对， 在这个戏楼上看着会更好看一些。 对对对， 是是是 啊，所以说就是咱们这古戏楼版的这个《白蛇传奇》里头，有这个就是文武生，有小生， 嗯， 还有这个花山、花旦，还有武旦， 嗯， 就是好多种，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丑。那个小和尚下山的时候，他在金山寺下山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和尚，那个是应该算武丑了，因为他又耍这个， 嗯， 这个珠子嘛。 哦，哎，那正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这几个行当各有什么不同呗？ 哦，我来说。 对对对，吴导演来说。 啊，从总的来说呢，是大行是生旦净丑。 嗯， 每个大行， 不是生旦净末丑吗？ 原来是生旦净末丑，现在呢， 嗯， 就是简化成生旦净丑了。 哦， 因为末的行当呢并入了那个生行了，末就是专门演老生的那个行当。 嗯 啊，所以叫生旦净丑。 嗯 啊，这个四大行呢，下面有分支，每个大行里头呢都有另有分工。比如说生行啊， 嗯， 生行里有老生，老生呢就是以唱为主的。 嗯 啊。小生演那个青少年的演员， 嗯， 武生专门是开打的， 嗯， 啊，还把那个什么呀，专门演这个关羽的，洪敬啊，洪生也放在里头， 嗯， 还有一个就是娃娃生，嗯，你像这个看那生行里头啊，就这么多， 嗯，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文武老生， 哦，哎，娃娃生一般是会什么角色里头？ 演小孩啊， 哦， 哪吒。 哦，娃娃生， 娃娃生， 娃娃生， 啊， 这是生行。 嗯， 旦行里头呢， 就是青衣。 嗯， 青衣呢以唱为主，花旦以表演为主。嗯， 哦， 啊，刚才说那个花山， 嗯， 花山呢是梅兰芳大师啊后来创造的，就是把这个青衣就是在表演上丰富了他的表演。 嗯， 原来的老戏呢就所谓说青衣就捂着肚子唱，只是唱， 捂着肚子 唱，捂着唱，从头唱到尾。现在呢， 这个好形象啊。 对对对，原来都是，哎呀，青衣不就是捂着肚子唱吗？就是那个动作，啊。 对对对对对，手搁在那儿。 哎，对手搁在那儿啊。 嗯， 现在花山加了很多的表演。 嗯， 这个呢，我觉得是梅兰芳大师啊最大的创造。 嗯， 您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什么，《霸王别姬》里的舞剑，是吧？还有就是这个《贵妃醉酒》，他的扇子，很多的喝酒的表演，闻花的表演， 嗯， 就是梅先生在这里头啊，做了很大的努力。还有《天女散花》， 嗯， 都是现在经典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梅大师啊，对京剧的推动跟发展呢，现在你回过头看来啊，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 嗯， 他加进了很多的舞蹈。创造一门新的这个行当叫花山， 嗯， 我觉得非常好。还有就是老旦， 嗯， 专门演老太太的， 嗯， 啊，专门演老太太。还有彩旦， 嗯， 就是那个滑稽的，也是演这个，也除了老太太以外呢，就是以那个逗笑为主。 哦，像那个什么那个《十玉镯》里的那个媒婆， 哦哦，这类的， 啊，就是，那是彩婆子， 嗯。 刚才说的五旦， 嗯， 老旦、青衣、花旦、花山， 嗯， 你看就这么多的行当， 嗯，这是旦角， 啊，旦角，生旦净， 嗯， 净呢就是花脸，花脸呢分这个铜锤和架子， 嗯， 铜锤呢也是以唱为主，哦，架子呢是以表演工架为主， 嗯， 哦，在这个两大行底下还有就是五花脸， 嗯， 啊。就是铜锤、架子、五花脸， 嗯， 这三门呢，形成了这个架子花脸的这个内容。 那五花脸也是表演为主了，就是， 哎，以武打为主， 武打啊， 哦，以武打为主。 本来我想说武打的，后来想了想，是不是用表演更文雅一些哈？ 表演 武打， 哎，武打，因为表演里头呢，更突出的是架子花脸， 哦， 架子花脸是以表演为主， 嗯， 像李逵呀， 嗯， 那种性格呀，那个鲁智深呐，啊。曹操啊， 嗯， 都是那个架子花脸的， 嗯， 刚才说的是净行， 净行还有 丑行呢，分这个文丑和武丑 啊， 文丑呢，像汤勤蒋干呢，一些那个文人， 嗯， 是吧？就是那个以说白啊为主的，角色是文丑，武丑呢也是这个武打、翻打。舞蹈， 嗯， 哦，这样呢，总起来呢是生旦净丑。 哦，就这样几个行当哈，这样几个行当的这个戏呢，在这个郑以慈这个古戏楼里头，都曾经这些角色都登台表演过。因为郑以慈有过好多的这个， 对， 什么梅兰芳华啦，什么霸王别姬了，是吧？ 对对 对， 白蛇传奇啊，等等等等哈，都有所展现。 对， 好，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说的是白蛇传奇，稍后跟大家接着聊，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好多朋友想答题，来去现场赢取这个票看演出。 古朴戏楼再现经典爱情，表现白素贞和许仙这个妇孺皆知的爱情故事的形式很多。郑以慈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又是如何破以往古典爱情演绎的窠臼的呢？故事中有一个经典桥段，那就是白素贞冒死盗仙草救许仙。那么您猜猜看，白素贞盗取的仙草其实是什么呢？ A. 雪莲， B. 灵芝， C. 人参。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哎，来获得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的剧票两张，大家加油哦。如意刚才发来的名字和电话我们都已经收到了，编辑会跟您联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一级导演白蛇传奇的编导吴一平，以及青年的京剧演员白蛇传奇的主演刘欣然， 听他们带我们聆听来自千百年前的古典爱情诗篇。那么其实呢，这个刚才呢，这个舞蹈演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京剧的这些行当的一个划分哈，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知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不单要跟大家说这些这个表演的这个剧啊，还有一些普及一些这个知识哈。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京剧发展的初期的阶段呢，基本上旦角还是男士来演唱的。所以说呢，这个欣然的这个男旦的这个其实流传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广了哈。而且呢，刚才也说了，这个花山这个角色实际上是梅兰芳大师他把这个行当给丰富起来的，是吧？ 是。 其实呢，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就是梅兰芳大师他自己也曾经演过这个《白蛇传》，而且演的还是白娘子，是吧？ 对。 而且据说还有一个一个动作一错成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我看了资料觉得还很有意思， 是是是， 跟大家说一说。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在演出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临场的这个情况发生，但是就看演员的经验，看演员怎么样去处理。有的时候反而把一个这个失误，哎，反而变成了他的一个特色，最后延续下来了。对，你比如像在断桥这一折里边，那么小青呢见到了这个许仙以后，非常的恨呢，你我姐姐都怀了你的孩子了，然后那个你还对吧，你跟着法海走了，你上了这个金山寺了，那么他有恨，所以他就想这个我要杀了你。但是其实白蛇呢对许仙还是有感情的，毕竟这个对两个人感情还是非常好。 是。 所以呢他要拦住小青，拦住完了之后，他就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他指着这个许仙 啊。 但是呢可能当时梅先生是这个比较投入。 他等要用手指头去戳许仙。 对， 这个动作 啊，他比较投入，结果这一指呢，没想到就可能这个劲儿啊稍微大了， 戳得有点猛。 对，他点了一下这个演员许仙的这个演员，因为当时许仙是跪在这个舞台上的， 重心并不太稳， 哎，重心对，所以他一个往后一个踉跄要摔倒。这时候梅先生，因为这个有时候人呢遇到这个临时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反应， 对对对， 就赶紧扶了一下， 怕人真的摔倒了。 但是这一扶呢又觉得这不对，因为呢觉得这个在原来的这个设计当中没有。 对，你是生气才去弄他的吗？怎么又扶他呢？ 这个观众觉得又这是个失误，或者说哎，你原来因为老戏迷啊对这个戏都非常熟了，觉得哎你原来没有这 一招一式都很熟悉。 对对对对对。所以赶紧他扶的同时，他下意识的他意识到了。那怎么办？正好觉得我又符合这个人物，我对你爱，对 又爱 又 恨的那种心情， 所以他借势又推了他一下。 哦， 哎，这样反而观众觉得哟，这个很新鲜，看着 就扶稳了之后，轻轻的推一下， 对，又符合这个人物形象。 哦， 所以这个动作那就一直在以后的表演当中都延续下来了。 哦，所以其实京剧这一招一式哈，都是有这个 特别讲究的， 特别讲究的， 我们讲规范。 您稍微有点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所以你这个，如果是就临场发挥的话，也要高度集中这个精神， 对， 怎么把这个给处理好， 应变 的 可以 啊。 对。 那现在在这个古戏楼版这里头，欣然您演的这个白娘子还有这个 有 一推一扶，然后再轻轻一推的动作吗？ 有这样一指 一 推。一扶 哦， 对， 这反而成了 这个情节挺好的， 经典的一个动作了哈。 对对对，特别体现这个白素贞呢，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这么一个女性。我觉得呢，就是说观众说这么多年来特别喜欢这个《白蛇传》啊，就是对这个白素贞这个人物啊，她喜欢就是她非常的善良。啊，她那个一见钟情以后呢，她那个受了很多的挫折，一直呢。他是爱情专一啊，坚持到底啊。他体现了中国女性的美好的这种品质风格，我觉得很好。 刚才说了，欣然您对于这个梅兰芳大师饰演的这个白娘子这个动作也是这个照着这个学哈。那么这个梅大师他演的这个白娘子，相信您也是通过录像等等方式看过是吧？ 看过看过，因为梅先生曾经拍过这个舞台生活艺术片，里边有金山寺有断桥，但是梅先生唱的都是昆曲。 哦， 因为 京剧的《白蛇传》是解放以后， 嗯， 就是建国以后田汉老写的这个本子， 嗯， 然后首演应该是杜锦芳老师，是吧，吴老师？ 嗯， 嗯，所以之前老先生们演的，包括四大名旦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老先生们演的版本，实际上都是昆曲的版本。 昆曲 哦，都是昆曲是吧？哦，那么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欣然，你看了这个大师的这个表演之后，对你自己有什么启发吗？ 哦，那肯定是这个，我觉得启发太多了，因为你看大师的表演，我觉得他已经把人物，把真正的就是学校里或者那时候叫科班里学的一招一式完全都化到了。 嗯，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先生说你看梅先生在舞台上演戏啊， 嗯， 就像过日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的评价。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往往有时候在台上，台底下观众很多， 嗯， 他很紧张， 嗯， 而且呢就是京剧有时候讲一些程式化，比如一二三，他会有一些程式化的东西， 嗯，对，这个 是，但是你要怎么把老师教的东西完全化到你自己身上， 嗯， 然后成为你的东西，然后展现给观众，而且 自然而然的展现。 对，而且在台上，所谓在台上过日子，我就理解就是梅先生在台上松弛，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应该就是最应该强这个提倡的。 嗯， 就是有时候你越紧张吧越僵，其实观众也跟着你也整个都紧张起来了。你越松弛，哎，观众也看着很舒服。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给我梅大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在舞台上特别的松弛。 嗯， 对。然后跟你用眼神的交流，包括用身段，哎，都是在交流，所以你觉得很亲切。 嗯， 不是说只是你演我看，这种很单纯的观演关系。 嗯，我也想问一下吴导演哈，刚才说了，几位大师以前演的版本都是昆曲的这个多。 对。 那么京剧这个版本呢，剧本有田汉老的，那么他中间这种程式啊、过场什么，有没有什么参照呢？ 嗯， 还是说你们自己进行了一些这个创新和发挥呢？ 您说我们这个戏的话， 对对对对，古戏楼版这版。 我们这戏楼做了很多的创造吧，创新吧。 嗯嗯。 比如刚才我还是说结合这个 戏楼的特色， 戏楼的特色， 嗯， 比如说这个第一场这个游湖吧。 嗯。 我们那个剧场里呢有一个花道，嗯，就是梯台。 嗯。 在舞台呢伸展出去呢，有很大的一块的表演的空间。 大家听的都觉得新鲜。这个古戏楼还有一个梯形舞台吗？ 哎， 还真是这样的。它是就是舞台在这个 伸展到观众席里边去。 对对对，很有意思。观众坐在舞台的两侧。 对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呢非常好，它呢能够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我们就充分利用这个梯台呢，比如说原来这个在舞台上演的这个船上的这个舞蹈吧，许仙、白蛇、青蛇还有那个划船的， 嗯， 四个人在船上， 嗯， 我们把整个这个船都推到梯台上， 嗯， 就是观众呢 就好像在他们身边似的哈， 啊，好像他就在水里头， 嗯， 他看那船上，在船上的古代人的恋爱是吧？非常 看得很真真切切的哈，甭管坐的前头坐的后头，都在你旁边， 对对对对， 因为整个古戏楼它剧场就不大嘛， 对对对对， 观众就围着舞台坐， 立体的一个表演， 哎哎哎， 是是是， 所以我们充分利用了古戏楼的那个建筑的特点， 哦， 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比如说啊，那个第二场呢，古戏楼呢，我们除了用这个梯台啊， 嗯， 走上走下以外呢，我们还充分利用了和观众的这个交流。把观众当为那个结婚的见证人，作为嘉宾来参加婚礼， 嗯， 啊，这个白蛇和许仙， 嗯， 从梯台走下来，拉着那个彩绸在观众的头顶上过去，观众呢， 哦， 可以伸出手来，还摸这个什么彩绸，和观众的距离非常近，到那大家伙呢，一拜天地， 嗯， 啊，二拜高堂， 嗯， 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完了呢，楼上呢飘下来这个花儿，是吧？ 哦， 这些东西呢，我们是充分的利用了古戏楼。为什么叫古戏楼版京剧呢？ 嗯， 比如说那个三场，我们的创造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像田汉版的这个《白蛇传》吧，他这个肚子疼，喝完酒以后的反应啊，都是在帐子里头。 嗯， 我们那儿有沙木，把沙木落下来。 嗯， 把这个白蛇呢，

忙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三，农历2月26。那么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总的来看呢，最近这两天都是以晴为主，天气比较好，适宜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最近两天没有大风降水天，所以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4分，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都快速进京方向双桥到大望桥车多，东南五环旧宫新桥到大洋房桥外环方向，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多流量大，南四环工艺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 古朴戏楼再现经典爱情。在《白蛇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金山寺僧法海极恨许仙与白素贞的美满姻缘，警告许仙白素贞是蛇妖所变。许仙听从了法海之言，劝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于是白素贞现了原形，许仙惊吓而死。为了救官人性命，白素贞潜入昆仑山盗取灵芝仙草失败，但是南极仙翁却出于同情救活了许仙，所以其实白素贞盗取的仙草就是灵芝。灵芝在中国有上千年的药用历史，李时珍把它称为不老延年疗虚劳的上品。像《白蛇传》中描写的这样能起死回生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的确具有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选 B 灵芝。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很多人被《白蛇传》中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也对法海的所作所为不能苟同。其实法海在故事中的下场也并不好，传说中躲在了一个动物的身体里，您猜猜是什么呢？ A 螃蟹， B 蝙蝠， C 老鼠。 来，我们先看看第二道题。白素贞盗的是灵芝啊， 对， 仙草。那么第二道题呢，答对的朋友就比较多了，这个看来大家还对这个比较熟悉。欣然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选27号吧。 27号，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戏的首演是1月27号，今年的 1月27号。 嗯， 首演了之后以后就会经常的演了哈。 对，经常。 而且越打磨越好。 对对对。 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2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好，那么第三道题呢，刚才说了，传说中法海躲在了一个动物的身体里头，是哪个动物？螃蟹、蝙蝠还是老鼠？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哎，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郑宇慈古戏楼版京剧白蛇传奇的剧票2张，可以去现场来感受古典凄美的爱情。来，大家开动脑筋一起来互动吧。那么第二道题，第27位答对的朋友是黄小娇，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请出国家一级导演《白蛇传奇》的编导吴一平，以及青年京剧演员《白蛇传奇》的主演刘欣然，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郑宇慈古戏楼版的京剧《白蛇传奇》，聊聊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说说京剧中那些艺术元素。那么您可以发送010203034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为您推送5张《白蛇传奇》人物的定妆 照，您也可以先睹为快。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白蛇传奇》里头这个古戏楼版的有观众很多互动的体验，而且看得很过瘾。我们还知道呢，这里头还有这个文武生的这个演员是吧？ 文武老生 ，对对对。那么这个古戏楼版的呢，它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演唱之外，还有这个打武打，可能或者是一些这个舞蹈，就是有一些可能是提高大家观赏性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头。先说说这个武打戏吧，好吗？ 好， 有一些什么样的 啊？原来呢，京剧《白蛇传》的那个武打呢，也是很激烈的。 嗯， 他人很多。 嗯， 我们呢，限于这个第一是剧场小。 嗯 啊，第二呢，我们的人少。 嗯，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出新？ 嗯， 我们就想了很多的办法。 还得好看。 对了，能够让人觉得到这个剧场来看呢，哎，跟人不一样，但是挺新的。 嗯， 比如说水漫金山。 嗯， 水漫金山就动了很多脑子。因为我没那么多人，人家这光是演那个《白蛇传》的时候，光那个水起舞啊， 嗯， 就有16个人、 哦、 啊。我们怎么办呢？就想了半天，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有楼上楼下吧，我就是用这个水的绸子， 嗯， 像这个水一样的这个蓝色的绸子，蓝绿的绸子， 哦、嗯。 那从楼上，我们那有这个，两边有走廊， 嗯， 两个演员瞪着这个绸子， 嗯， 绸子非常的大，在观众头顶上啊，来过，一直就往上推到那个接近那个三楼，法海在楼上那个这儿， 那就是说观众都被水漫金山给漫着了， 对， 是吧？ 观众在水里似的 啊， 这个就是能，这是一个初心啊，观众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水漫金山呢，怎么能够在那形象化？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武打方面， 嗯， 原来吧，对这个小七儿，一般都是武旦演员演了，他有踢出手， 嗯， 有武打开打比较多， 嗯， 后来呢，像这个杜近芳老师呢，也曾经加了这个出手，武打也挺繁重的， 嗯。 我们呢因为也时间短啊，也舞台也不大，我想了半天办法，就是说用这个法海啊， 嗯， 用这个文武老生来体现、 嗯、 就是他既能表演又能开打。开打呢就主要体现他和白蛇和青蛇三个人、 嗯、 我们用这个两条白蛇来缠着这个法海是吧、 嗯、 有很多的舞蹈的动作、 嗯、 两个人呢手里拿着双剑， 嗯， 这个法海用这个金龙禅杖啊，青龙禅杖，重点呢是他们三个人的那个开打，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漫金山呢怎么体现这个这些这个水族， 嗯， 哦，去攻山是吧，我们又利用了这个花道是吧，演员在这个花道上呢翻技巧是吧，就像水一样，水族啊来攻这个山， 哦， 这些呢都是我们结合这个古戏楼的剧场做一些呢新的设计和安排， 嗯， 哎，观众也挺喜欢的。 那肯定的呀，就在自己身边表演，就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观众就在看着，就在他旁边翻跟头啊，对对对，非观众哎挺感觉挺新鲜， 就整个能沉浸式。因为刚才说梯形舞台是在伸到观众席中间，然后两侧的这个走廊呢又在观众的两边，所以观众就真的是被包围在里头了， 身临其境 啊。 对， 所以说其实有的人会觉得啊，像这种京剧类型的是不是不适合年轻人看？其实听吴导演刚才这一说， 嗯， 还是由，就是其实他唱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表演的成分。 唱练做打嘛， 啊， 我们这次闯道呢，也是呢，想到了如何吸引中青年观众， 嗯， 而且呢，我们正义词啊，他来的观众群呐、啊，很多都是那种。中年为主、 嗯、 青年现在也越来越多， 嗯， 是吧，都是一些那个知识阶层白领阶层，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故事情节呀、啊、表现形式啊， 嗯， 怎么接近观众啊，在这方面啊做了一些努力， 嗯， 希望那个中青年更喜欢京剧， 嗯， 其实吴老师不是从这次白蛇传奇，从2011年我们排凤戏游龙的时候 啊、 就已经开始，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其实这两年啊戏剧 才讲究这什么叫浸没式戏剧。 浸没式， 对， 这是一个很时髦的词。 对，叫浸没式戏剧，就是跟观众、走下观众，跟观众里有互动，哎，让这个观演关系变得更丰富。 嗯， 但实际上从一年开始，其实吴老师就已经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是其实吴老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因为过去讲， 所以现在经验都很丰富了。 对。过去啊，老先生们说，尤其是像那个焦菊隐先生曾经早就说过，说中国戏剧要向中国戏曲学习。其实我觉得就是艺术门类之间都是互相学习的。我们也学习戏剧的这种浸没式。其实浸没式从吴老师先生这戏曲啊，中国戏曲浸没式戏曲，吴老师是第一人，就是现代来说，因为过去就没有、没有，因为过去都是你演我看， 是 所谓的五十度的唱，你就过去叫听戏，闭着眼睛听就不看。后来从梅先生发展以后叫看戏了，那么再到浸没式戏曲，这个应该是吴老师的一个创新。 这就不仅是听，不仅是看，还有在身边能感受哈， 对， 有这种互动， 还有交流。 还有交流， 嗯， 交流是就是您刚才说证婚那个是吗？ 对啊， 不，除了那个有很多的交流， 是吧？ 嗯 啊， 所以观众愿意看。 还有舞蹈是吗？刚才说有一些就舞蹈的动作什么的。 是是是，我们这个其实叫唱念做打，也叫唱念做舞，其实把很多的舞蹈的元素也都揉到这个戏里边。 嗯嗯，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我也看过几次你们这个创作的这种戏哈，就是舞台的这个呈现的这种妆容啊，还有服装都特别的华美，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这一部的《白蛇传奇》是不是也是延续了之前的这种古戏楼这样的一个风格呢？ 你说。 对，是我们服装，其实戏曲的服装是很讲究的，而且很漂亮的。 是。 那么观众之所以说到正义祠来看，说，哎呦，为什么愿意到这样的一个古戏楼来看戏？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戏楼的环境是一方面，还有戏的内容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其实就是这种浸没式的戏曲，它是跟观众零距离的。就是。我能看到演员脸上的妆容，能看到演员头上戴的头饰，穿的服装， 珠花簪子， 对对对， 都看得很清楚。 和我在梅兰芳大剧院或者长安大戏院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是有距离感的。这个你觉得他就在你身边，甚至他一个水袖都能抛到你的鼻子尖上，他觉得哎很新奇。这个是有代入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像我们那个京剧的服装比较讲究啊。为什么原来没觉得好像那个京剧的服装那么好看？因为我们离观众越来越近了。在 原来离得远看不清。 对 对， 在灯光的照射下，从他的那个扮相， 好璀璨的，觉得 有那么璀璨的珠宝啊！那个 用现在话叫 bling bling 的。 对。 感受的不一样，亲身感受，而且像比如那个第一场那个游湖啊，白蛇和青蛇从船上走下来，走到观众的群中，是吧？观众就一直就看着，哎呦，白蛇身上穿的这个服装那么漂亮，哎，她化妆那么美，还有小青，还有许仙，就在观众群众来回走，就这些表现呢，就是那刚才他说那个浸没式啊，我想怎么就是让，京剧更接近观众，更影响观众，使观众呢更喜欢京剧，在这方面，多做一些那个创造，一些创新。 哦，那您会不会有担心啊？人家说您就把这个老规矩都给改了。 没有，您说原来 梅先生就开始创新了。梅先生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京剧的改革家跟创新家。 对，这个京剧啊，实际上它的历史，它走的道路一直都是创新的。 啊， 因为从前我就专门到这个艺术研究院去学这个戏剧理论、戏剧史啊，看到了这个，其实京剧为什么发展起来能够这个代替了昆曲？昆曲原来是几百年的历史的，京剧呢，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创新，它叫雅俗共赏，昆曲从前是以雅为主，词句特别雅，那个唱的呢也特别的细致。京剧呢，唱念做打，它京剧吸收了很多姊妹艺术，包括杂技啊、武术啊，很多很多都吸收到京剧的身上。它一直是不断的创新这么走过来的，所以呢，它这个京剧在五几年的时候，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全国都有京剧团，那时候发展呢，非常的大。所以现在我们要继承京剧呢，应当继承。连继承 它的传统， 嗯， 加上新的创新，使它呢更加的美好。 嗯，京剧能够越来越发展，其实也是跟随着这时代的这个来不断的潮流在变化哈， 与时俱进嘛， 是跟随大家这品味。那我听说这个郑以慈也是要打造一个叫古典三部曲是吧？这《白蛇传奇》是第二部，是有这么一说吗？ 啊，是。你刚才他说那个就是《凤喜游龙》是吧？啊，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嗯， 是吧？叫古戏楼版那个什么京剧， 嗯。 第二个呢是《霸王别姬》， 嗯 啊。第三个呢是《白蛇传奇》， 嗯 啊。如果进一步的三部曲呢，现在呢我们在一起呢就商量，就是怎么能够更吸引这个中青年知识分子呢，我们现在正在改编这个，嗯，这个什么聊斋。 哦，聊斋。 啊，聊斋的那个，嗯，聂小倩。 哦， 倩女幽魂 。 嗯， 这剧本呢刚写完， 嗯， 想请他们呢来看。 嗯， 如果这个出来呢也是呢，也算三部曲，算四部曲，算一步一步的实验吧。 是， 这一步又一步的三部曲了，等于是哈。 是是是。 好，那么最后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白蛇传奇》的这个演出的时间以及看戏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好吧？来，欣然。 演出的时间呢，近期是在本周的六日， 嗯， 就是14号、15号， 嗯， 还有本月的30号。 嗯 嗯。其实注意事项，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哈，就是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因为其实观众们都，凡是来过郑以慈的朋友们，觉得这种浸没式的戏曲，大家真的非常喜欢，因为 这个得体验一下才知道。 对，要，嗯，现在叫体验式嘛， 是 过去看轮廓，现在看细节。嗯， 有，没错哈。 嗯， 好，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白蛇传奇》现在是要打造成一部这个驻场式的哈。 对。 就会经常的会在周六日演出，但是郑以慈现在也比较多的这个演出，所以 对，也有很多其他的 来啊， 对，要轮着来。 哎，嗯，但是就是说，如果这个月错过的话，下个月还会有机会， 还有， 就要关注一下了哈。 嗯， 好，最后我们要来揭晓一下第三题的答案了，吴导演，您再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呗。哇，第三题好多人答对哦。 选一个六号吧。 六号，为什么呢？ 一个它是这个吉祥的数字，再有一个那个，嗯，我们那个戏呢是六场， 白蛇传奇一共是六场哈。 对对 对 对，刚才一开始也说到了。好，嗯，我们来把第六什么第六第三道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嗯，编辑数数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谁。 古朴戏楼再现经典爱情。一直以来，民间都流传着蟹和尚的故事，其实这个蟹和尚指的就是法海。白蛇传里那个美丽的白娘子为了向法海讨还丈夫许仙，来立一个水漫金山，法海和尚只好将白娘子镇在雷峰塔中。苏州和杭州一带的百姓纷纷为白娘子打抱不平，消息传到了玉皇大帝那儿，他连忙派太白金星下凡查办。太白金星率天兵天将下凡捉拿法海和尚，法海逃亡时发现自己无路可走，情急之中就躲藏在了一只螃蟹的蟹壳里一动不动。不过这也没能逃脱太白金星的法眼，他对躲藏在蟹壳里的法海说，你做了凶人，天地难容，本该一个霹雳将你打死，看你有悔改之意，就放你一条生路，从今以后你要安分守己，坐在蟹壳里修炼正果，据说现在还没有逃出来，您可以吃大闸蟹的时候自己找找看了。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螃蟹，您猜对了吗？ 哎，那么这道题猜对的人挺多的，答对的人是特别的多。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吴导演说要选第六位幸运的朋友哈。 对， 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是 Vivian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郑以慈高悬着一幅台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这一出爱情故事看似已经流传千年，然而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情可能在身边随时都在上演，看台上戏，戏中人，有时可能看的也是人生中没有参与或者是已经过去的另一面，各种滋味您可以自己去体会。郑以慈古戏楼版的《白蛇传奇》也要等待您自己去体会了。也非常感谢